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圣诞平安。我特别的问候正在经历疾病中的弟兄姊妹，你们平安。圣经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这表明我们在疾病和痛苦当中，主并不是不管不顾的，乃是感同身受，并且他其实是亲自为我们承受。那请问他是如何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呢？好像刚才陈长老为我们诵读的经文，他其实是以降生为人，成为软弱的婴孩的方式来代替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成为软弱的方式来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是如何担当我们的疾病呢？他是为我们受苦、受辱、受死、受伤的方式来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你知道，他是以降生、马槽和钉死十字架来代替和担当我们。我们感谢这样一位恩慈的生命的救赎主。那我知道今天依然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正在经历疾病和痛苦，所以今天上午呢，我想特别借着约伯记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在经历痛苦和疾病当中来经历神，也盼望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因为经历痛苦和疾病的意义，就是会促使我们更多的去敬拜神和经历神。我来为你们诵读约伯记今天正道的这段经文，约伯记第42章1到10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以前所有的加倍。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上帝。约伯记的第42章第5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请注意，约伯的意思其实是说，从前我只是听说过关于上帝的事，那我对上帝有一个概念上的认识，我对上帝有一个或许是一个理性上的认同和接纳，但是我从前却从来没有真正的 直接的与上帝有生命的相遇。直到今日，我经历了人生最绝望的死因幽谷之地，我才亲眼目睹了，亲身经历了上帝。很明显，你能发现这是约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的生命感慨，对吧？啊，这一个感慨，或许也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近期疫情大爆发，我们几乎中间每一位都在经历疾病、痛苦和艰难。但愿我们不浪费所经历的疾病、痛苦和艰难，求主使我们在疾病、痛苦和艰难当中，能够有机会更多的认识上帝，像约伯那样更多的认识上帝，能够更多的反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像约伯那样反思自己的生命光景，能够更多的经历与神的相遇，更真切的体验到神的伟大。所以愿我们也可以透过约伯的人生经历来梳理我们这一段的人生历程。其实坦白来讲，我们还远远比不上约伯的痛苦，对不对？当然是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从约伯巨大的痛苦和我们自己微小的痛苦当中去更多的经历神啊，我相信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约伯记的信息。其实坦白来说，约伯记的信息其实是很不容易听进去的，特别是对那些正在经历痛苦的人来说。对现代人来说，约伯记几乎是整本圣经当中最艰难的信息了，最艰深的信息了。因为他的苦难没有化妆，对吧？他的苦难如此的刺眼，令人目盲，令人迷茫，甚至你知道历史历代有许许多的人在这样的苦难或者还没有到达这样的苦难当中都已经迷失了自己，变得刚硬，变得苦毒，变得怨恨，变得与自己产生了隔阂，与上帝、与他人产生了隔阂。所以，但愿我们透过约伯记，能够安慰我们此时此刻这微小的痛苦。并且你知道，约伯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和艰难，但事实上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事实上约伯从始至终都没有答案，他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和艰难。而你知道，我们现代人恰恰总是想要给生命当中一切的苦难和艰难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不对？是的，我们总想给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在我们寻找合理的解释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去真实的敬拜神，我们就想去找解释去了，我们都忘记了去敬拜神了。所以对现代人来讲呢，你知道我们信仰最大的陷阱是什么？我们信仰最大的陷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理解神，更多的解释神，而不是更多的敬拜神，更多的相信神，更多的信靠神。而这个其实是信仰最大的陷阱。所以我会说，约伯记对我们而言才显得如此的宝贵。我说约伯记宝贵，不是因为我们像约伯经历那么大的难处，不是的，而是我们比约伯更刚硬，我们比约伯更不去敬拜神，我们比约伯更不去顺服神。所以约伯记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知道今天当我们提到认识神、经历神的时候呢，我知道其实很多人想当然的就会 脱口而出说，哎，我想要遇见神，我想要与神同行，我想要与神相遇，我想要与神同在。尤其是现在，尤其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在我发高烧的时候，在我经历痛苦和艰难的时候，只要神与我同在就好了，那样我就有力量，我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艰难。然而约伯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有点想当然了。我的意思是，经历神，遇见神，与神同在，常常约伯记告诉我们，是约伯经历了可怕的苦难之后才与神相遇。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神几乎总是借着苦难使人与他相遇。我再说一遍，其实整本圣经常常都提醒我们，神几乎总是借着苦难、艰难和痛苦使人弯下腰来，使人谦卑下来，使人认罪，使人悔改，使人敬拜神，使人顺服神，使人相信神。我的意思是，神几乎总是借着患难使人与他相遇。为什么？因为人在平安、顺利、成功、稳妥的光景的时候，人总是太过于自信，太过于相信自己，太过于觉得自己能掌管一切，太过于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但是上帝的作为奇妙，但是这一点似乎令很多人难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们想要与神同行，想要与神相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想经历苦难，不想经历艰难。但是路易斯提醒我们，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手术刀，来给我们的生命动手术的。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来叫醒我们那一个沉睡的心灵的。是的，愿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此时或许正在高烧，正在浑身酸痛，正在浑身乏力，正在经历照顾孩子、照顾老人，甚至正在经历其他的身体的状况。但是约伯记提醒我们，神借着这些苦难、艰难和痛苦，有一个最美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与他相遇。约伯记这卷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人，对不对？约伯是一个比我们更属灵、更敬虔的人，对不对？我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经历一些微小的痛苦和艰难的时候，常常会抱怨神说，主啊，我这么的爱你，我还聚会，我还服侍，我还奉献，我还带领小组，为什么我经历这些祷告的事情，而旁边的一个不爱主的张弟兄却一帆风顺？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容易这样想，让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好不好，约伯是比我们更好的人，但约伯经历的苦难和痛苦超过我们十倍和百倍。约伯是一个比我们更敬虔的多的人，但是约伯比我们这一生经历的痛苦加起来都还多。所以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不是因为我们敬虔所以就不会经历苦难了。耶稣，主耶稣在离世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难过的事情。我们总想在世上没有苦难，并且我们想只要我们更爱主一点，我们就苦难少一点。不不不，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有可能你更爱主，你经历的难处会更多，对不对？是的。但是耶稣基督接下来用一句话安慰我们说，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请问爱主的人、敬虔的人跟不爱主的人、不相信上帝的人，同样是经历苦难、艰难、痛苦，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那些爱主、敬虔、信靠上帝的人，在苦难当中有上帝， 但是那些不信上帝、不爱上帝、不跟随上帝的人，在苦难当中也没有上帝。耶稣说，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求主来怜悯我们。约伯，圣经描述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圣经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是一个虔诚人，并且再加一句，他还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哎，各位，你想一想，如果你不看约伯后面经历的难处，你只看第一章引言当中对约伯的人生描述，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标准的令人羡慕的人生吗？对不对？基督徒，敬虔，爱主，品格优良，还是这个福布斯排行榜的富豪，这不是你我标准羡慕的人生吗？但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羡慕约伯吗？你不敢回答，对不对？你不敢说你羡慕他，为什么？或许你只羡慕经历痛苦之前的约伯，以及经历苦难之后的约伯，因为经历苦难之后他好像更好了，你也会羡慕那一个。但你我从来不羡慕正在经历苦难之中的约伯，对不对？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正在经历苦难的那个约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想要掐掉，我们只想要经历苦难之前的约伯的样子人生，我们也想要经历苦难之后的约伯的那样的人生，我们只是不想要经历痛苦的那一段约伯的人生。然而当我们逃避那一段的时候，也就逃避了对神的敬拜相信，也逃避了神的安慰和盼望。因为很多的时候，让我这样说，我觉得真的很可悲，事实就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都是饭饱思淫欲，只有在痛苦的光景当中才会更加迫切的谦卑的呼求神。这真的是我们许多人的光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得不经历痛苦和艰难，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逃避了痛苦和艰难，就等于是逃避了神。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经历痛苦，但更重要的，使我们在痛苦当中经历神，这就是受苦的意义之所在。这就是受苦的意义之所在。我们先来看约伯所经历的痛苦。圣经说，神允许撒旦攻击约伯。有一天约伯在他的家里，圣经没有说他此时正在犯罪，对吧？如果他此时正在犯罪，他经历这些事儿，我们还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说你看约伯正在犯罪，所以上帝从天上打个雷来劈下来来审判他。没有，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约伯所经历的那个叫百年一遇的事呀，居然天上打个雷劈下来，把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约伯正坐在家里，一个报信的人突然来说，牛正在耕地，驴正在旁边吃草，这是不是人生最正常的一些景象？忽然就有强盗闯来，把牲畜掳去，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你知道他正说话的时候，意思是他还没把话说完，正在说的时候，第二个仆人又跑过来说，我正在看守羊群，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个人跑来报信给你。然后他正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到来说， 约伯的骆驼被人突然拿刀来抢了去。各位，这一切接二连三的噩耗传来，让约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你发现没有？前面一个正在说话的时候，后一个噩耗又到来了，前一个噩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后一个噩耗又来了。这就是典型的祸不单行，对吧？这也意味着约伯一日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他一切都化为乌有。而更令人糟糕的，更令人难受的是，最后第四个仆人跑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哎，这不是 一片祥和的景象吗？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各位，人生的路走到此处，山穷水尽，约伯变得一无所有。在撒旦第一轮打击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撕裂外袍，剃了头，趴在地上。但是请注意，圣经却说约伯此时依然谨慎自己的口，没有犯罪。约伯怎么说自己呢？约伯怎么反思自己呢？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各位，这真的很了不起，对吧？约伯经历这么大的痛苦，居然还能从信仰的角度去说一切都是耶和华的，耶和华收取，他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到此时还是没有犯罪。哎，请注意，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哎，这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对吧？各位，你在平安稳妥的光景当中说有哲理的话，轻松 easy。你在经历约伯这么糟糕的情况当中说这种有哲理的话是很艰难的，但是约伯依然此时坚守自己的信仰。约伯说，所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带来，完全是赤条条而来，并且我们所有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如此。约伯的意思是，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最终也会变得一无所有，只不过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拥有了一些东西，牛群、羊群、仆婢、骆驼，但是现在我只不过一夜之间又失去了而已。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坦白来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伯能如此说，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伟大。至少到此为止，一切如果到这里结束的话，约伯的信仰依然是如此的坚固。然而你知道，紧接着第二轮的打击又来了。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到此为止约伯的打击已经结束了，其实不是的，约伯的打击到此为止还远远没有结束呢，远远没有结束。撒旦再一次的攻击约伯，这一次撒旦做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对约伯来讲是难以承受的痛苦。首先，撒旦攻击约伯的健康。各位，我们最近许多弟兄姊妹都在生病，都在疾病当中，你知道失去健康的滋味确实是相当的难受。圣经对约伯失去健康这件事描述的很详细，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约伯受到了毒疮的折磨， 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他受尽了疾病的折磨，于是他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要把身上的脓疮毒疮刮去，这真的很痛苦，对不对？如果你只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生病了，那么你只是去对付这某一个部分，治疗这某一个部分就可以了。但是圣经说约伯是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他如何去治疗呢？事实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疾病有的时候确实会让一个人经历到想象不到的痛苦和软弱。近期我知道许多弟兄姊妹都在疾病的痛苦之中，请注意哦，你我都知道疾病中的人通常会非常的低落，因为不仅身体的痛苦，身体的疾病也会影响一个人心灵的光景，约伯就是如此，我们也会如此。这是撒旦的又一轮攻击，就是他身体的疾病。其次，除了身体的疾病之外呢，撒旦还有一种攻击约伯的方式，就是攻击他的心灵。你看哈，撒旦攻击约伯的方式，攻击他的财物，攻击他的儿女，攻击他的身体，攻击他的心灵。那撒旦，请问撒旦是怎么攻击约伯的心灵呢？哦，约伯身边有四个可怕的陪伴者，这四个可怕的陪伴者，这一波的攻击甚至并不比前面的痛苦更少。约伯身边这四个可怕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分别是约伯的妻子和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我们必须说，他们的话语对约伯心灵的攻击也是异常的猛烈。问题是，谁没有约伯的三个朋友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历难处、痛苦、可怕的时候，身边总少不了像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样指手画脚、指指点点，以为自己是上帝视角、什么都知道的人跳出来来指导我们，对不对？而这个令约伯异常的痛苦。我们来看看约伯面对的这个痛苦，好吧？一方面，约伯的妻子向约伯提出这样的劝告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丧气的话也好，约伯的妻子怎么说？你到今天了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算了吧，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即使如此，约伯仍然坚持对他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各位，这一点很有意思，对吧？约伯并不听信妻子的谎言，他直到此时依然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像我们，别人一句话我们就入心了，别人一句话我们就深信不疑了，别人一句话我们就随着别人话被牵着鼻子走，而忘记了上帝的话和应许。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其实约伯的妻子其实是在对约伯说，约伯起来去憎恨神，去抱怨神，去离弃神，去责怪神吧，因为神让你经历了这一切的疾病、痛苦和患难，你还持守心里的纯正干什么？死了吧，离弃神吧。但另外一方面，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却说，约伯，如果约伯的妻子的意思是去抱怨神、离弃神、责怪神的话，那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意思是，约伯起来去憎恨你自己吧，去责怪你自己吧，去悔改你自己吧，因为肯定是你犯了罪才让你经历这一切的疾病、痛苦和患难。各位，你发现没有，约伯的妻子跟约伯的三个朋友 他们的结论正好相反，但是他们两者的结论都像利刃一样刺在约伯的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约伯经历这一切的疾病、痛苦、患难，是因他自己的罪呢，还是因为神的错呢？都不是，对吧？请问你我此时正在经历新冠的疾病，正在经历发烧，正在经历咳嗽，正在经历浑身酸痛，是应该去抱怨神、责备神呢，还是应该去抱怨自己、责备自己没有防护好呢？也都不是，对吧？至少，亲爱的弟兄姊妹，至少约伯记提醒我们，当我们经历疾病、痛苦、患难的时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在责怪上帝和责怪自己之间二选一，不是的。我们经历患难，并不仅仅人生，并不仅仅只有责怪上帝或者责怪自己这两个选项。你发现约伯的妻子把一切归咎于神，他的意思是神是邪恶的，你应该去咒诅神、憎恨神、离开神、弃掉神、死了算了。但约伯的三个朋友却说，却把一切归咎于约伯自己。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无辜的人像你那样灭亡，你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审判肯定是因为你是邪恶的。所以约伯，你必须找出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悔改。所以你发现没有，约伯的妻子把一切归咎于神，让约伯弃掉神死了算了。约伯的三个朋友把这一切归咎于约伯自己，说你得悔改。你看，一个人说起来去憎恨神，另外一个人说起来去憎恨你自己，一个人说要责怪神，另外一个人说要责怪你自己。你知道，从约伯记第三章直到后面的30章，约伯生命当中那些可悲的、可怕的朋友、可怕的辅导者，有一段长长的时间来与约伯来回的争辩。这就是约伯经历的又一轮的痛苦。约伯大声疾呼，高声呼喊，约伯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说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磨灭。约伯在咒诅自己生日的同时，他不断的提到两件事。其实在整个第三章到第三十章啊，或者说到第37章，约伯一直在争辩的事情无外乎是两件事情。第一，约伯一直在说，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一次又一次的说，我是无辜而受苦，无罪而受苦，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你必须知道，在某个角度来讲，约伯说的是对的，他并没有犯明显的罪，以至于应该遭受这么大的痛苦。这是约伯坚持的第一件事，我无辜而受难。约伯坚持的第二件事，或者第二件事令他更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如此痛苦糟糕的境况当中，神却不向我显现，神却不给我答案，神却不跟我说话，我与神的关系断绝了。这是约伯第二件痛苦。所以你发现约伯的痛苦是，第一，我无辜而受苦，这令约伯很痛苦。第二，我在痛苦当中，神向我掩面，我找不着神的面，这同样让我很痛苦。约伯记23章3到5节，约伯这样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所以在整个约伯记当中，约伯虽然滔滔不绝，但是他只说了两件事，第一，我无辜而受苦，第二，神向我掩面，我与神断绝了。这就是约伯的痛苦。 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回应约伯的方式。我们知道最终神没有撇弃约伯，神虽然让约伯经历了痛苦，但是神向最终向约伯显现，对吧？在约伯记结尾的时候，第38章那里，耶和华在旋风之中向约伯显现，并且开始回答约伯。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就在于我就是在这里的时候产生了最大的疑问。我相信很多读这段经文的人跟我也一样，恰恰就是神开始回答约伯的时候令我感到很困惑。请注意，约伯此时正在经历极大的痛苦，对吧？他此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他为何会经历这么大的痛苦？但你却发现，你读到38章这里，38到41章这段神回应约伯的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神没有回应到点儿上去？或者说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对神的回应不太满意？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神对约伯的回应让我们不太满意？是的，至少我在开始读约伯记的时候，很多年我对神对约伯的回应都觉得心里不太满意。为什么？38到41章神在那里不断的说话，神在那里喋喋不休的说自己多么的伟大，自己多么的有能力，自己创造的大能，自己掌管一切万有的能力。但是令我感到困惑的事情恰恰就是，神在那里好像并没有给约伯做出任何的解释。你发现没有？他们并没有给约伯解释说，约伯啊，抱歉啊，我跟撒旦打了一个赌，所以你才遭受痛苦的啊，抱歉抱歉，我以后不打赌了。神是不是这样解释的？神有没有给约伯解释说，哎，约伯啊，没有关系的，我将来还会赐给你更多的财物，更多的儿女，更好的家业，放心吧。请问神是不是这样解释的？神不是的。神既没有为自己跟撒旦说那一段说抱歉，神又没有以将来的美好安慰他说，哎呀，放心，以后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阳光总在风雨后。神会这样解释吗？不是的，神没有这样解释。神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想要去解释。当你读完约伯的苦难的时候，请问你最想听到的是什么？你我最想获得的是什么？是一个答案，是一个解释，是一个缘由，对不对？因为约伯记前面的一章一章又一章里，约伯一直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神出现的时候好像完全不提这件事儿，神完全没有打算去解释为什么。这是令我感到第一项困惑的事情。令我感到第二件困惑的事情就是，至少我读38到41章神回答约伯的这几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哈，我完全没有读到神对约伯有任何安慰的话。你发现没有？他没有说啊，约伯放心吧，没有关系的，来我抱抱啊，努力，这个一切都会更好的，我爱你，你以后要仰望我就没问题了。没有的，上帝没有这样说的。事实上，我反而觉得神在这几章经文当中在一遍一遍的重复着同一件事。什么事呢？38到41章神在这几章当中一遍一遍的重复他是何等的伟大，约伯是何等的渺小。是的，上帝一遍一遍重复的是，上帝是何等的伟大，约伯是何等的渺小。请注意，神一遍一遍的重复说的话，似乎不是一个解释，似乎不是一个安慰。他没有解释缘由，没有安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约上帝反而不断地强调自己大能 创造掌管万有何等的伟大，约伯何等的渺小。各位，我举一个例子，上帝在38章那里对约伯说，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为浩瀚的海洋定疆界，又安门和栓，说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看见没有，上帝没有解释，上帝甚至没有安慰。但你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最令我目瞪口呆的就是上帝没有解释没有安慰，但上帝说完这一切的话，约伯却完全的改变了，约伯却得到了安慰，约伯却不再问为什么了，约伯却开始敬拜上帝。你发现没有，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你发现没有，约伯里面那个躁动居然恰恰在此时平息了，他对上帝那种抱怨和怒气也消失了，他那种骄傲也谦卑下来了，约伯居然改变了，上帝没解释也没安慰，约伯居然感到满意了。我们都还觉得不满意呢，约伯居然满意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当中唯一让我们的生命被建立的，不是因为找到了原因，也不是因为别人拍拍肩膀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安慰话，乃是真正的认识神。是的，这真是约伯得安慰的秘诀。我们以为只要找到原因了，解释清楚了，我们就能得安慰，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你经历一个极大的痛苦，即使找到原因了，即使解释清楚了，你真的得到安慰吗？不会的。你经历一个极大的痛苦，极大的患难，即使有人拍拍肩膀说几句安慰的话，你真的能安慰吗？不会的。那真正能在极大的患难和艰难当中安慰我们的是什么？是神，是神的伟大，神的荣美，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这真是得安慰的秘诀。所以第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所学到的教训。请问约伯是如何得安慰的？我们从这里能学到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学到的就是，首先，当你面对痛苦和苦难的时候，你应该聆听神的话。是的，像约伯聆听神的话那样，当约伯聆听神的话的时候，奇妙的就得了安慰。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聆听神的话才能够得安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一千道一万，总不能得安慰，唯有来到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话。其实在整个约伯记的38到41章，神对约伯说的是，约伯，你此时正陷在这种困境当中，这个困境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困境也是你我的困境，约伯的困境也是你我的困境，就是我们假设自己能理解这一切，我们假设自己能理解苦难的奥秘。但亲爱的兄弟妹，如果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痛苦和苦难，但我们又在假设自己能理解苦难的奥秘， 那我们就永远不会得到安慰。因为我们怎么可能理解苦难的奥秘呢？当上帝定大地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不在那里。当上帝对黎明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在那里。当上帝在造闪电的时候，我们也不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让我这样说，论到生命，论到苦难，你我是无法保持中立的。要么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判断神，去评判神，去说神错了，这是一种选择。要么你去真正的相信说，神啊，你最伟大，我最渺小。神啊，你最智慧，我最愚昧。神啊，我没有能力判断你，甚至我都没有能力判断自己，我也没有能力判断这个世界。所以我唯一需要做的是敬拜你，相信你和顺服你。各位，整个宇宙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道路。你不可能中立，你也不可能，要么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判断神，要么你觉得神来判断你。你发现神一步一步的逼近约伯，虽然看似严厉，但神对约伯说的是，约伯你要明白，这就是你我如此困惑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知道一切苦难奥秘的答案，但其实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知道，我们就会去抱怨神，责怪神，判断神。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不知道，那我们就去在敬拜神当中得了安慰，就去在相信神当中得了盼望，就去在顺服神当中，生命被重新建立起来。真的，要么有一位神，你相信他必定知道的比你更多，他必定更有智慧，更有良善，更有圣洁，更有大能，所以你需要信靠他。要么你觉得自己可以审判神，觉得自己比他更有智慧，所以你就去责怪他，抱怨他。但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责怪神，抱怨神的时候，难道能得安慰吗？只不过是更多的苦毒、怨恨、抱怨，心灵不安息，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知道几乎所有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第一反应都容易是抱怨。一位牧师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他说，假如没有神，你凭什么抱怨呢？如果没有神，你连抱怨的对象都没有。如果你不相信神，你有什么理由去抱怨呢？当你抱怨的时候，其实你心底里相信是神掌管着这一切，是有一位神负责的这一切。这是他说的第一点。但是他说了第二点，他说，但是如果有一位神的话，你怎么敢认为你居然比神更智慧、更良善、更圣洁、更有能力呢？你怎么敢觉得你才是对的，神是错的，所以你要去抱怨神呢？所以你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你就没有抱怨的对象了，所以不用去抱怨。如果有神，你就更不应该去抱怨了，因为他是更智慧、更圣洁、更有能力的，你不是。所以这是无懈可击的逻辑。然而，上帝如何安慰约伯？上帝是以他自己的大能来安慰约伯。同样，这一个安慰是唯一的安慰，不是解释原因，也不是拍拍肩膀，而是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约伯在第四节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你知道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和撒旦对话，神怎么评价约伯呢？神是不是不知道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撒旦怎么说呢？ 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各位请注意，撒旦在这里在神面前 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约伯敬虔其实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考量而已，约伯并不是真诚的敬拜上帝，这是撒旦提出的尖锐的问题，对吧？但是最后神却借着约伯的敬虔攻破了撒旦的这个谎言，神使约伯成为他的仆人，胜过了撒旦。请注意，约伯撒旦的话，至少各位你知道吗，我觉得撒旦的话至少在当今的世界，在当今的教会当中，对，在很多人的身上那里都是对的，原谅我说，对很多人来讲，在对教会的很多人来讲，撒旦的话都是对的，就是我们的敬虔其实常常为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并不是真诚的。所以当苦难临到你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面临了一个诱惑、试探和挑战。就是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苦难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某个程度上，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让上帝来成为我们的仆人，好来解决我们一切的苦难。而当我们没有得到立刻解决，或者没有立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发雷霆。这就是撒旦的意思，他敬畏神无故呢，只要你一切保护他，圈起篱笆看顾他，给他一切的好处，他就敬畏你，但是如果你不给他一切的好处，他就不敬畏你。我觉得撒旦的话说中了今天在教会当中许多人的光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这是一个信仰的挑战，也是一个信仰的试炼。这个信仰的试炼就是我们每一次经历痛苦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让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不是学习让上帝如何成为我们的仆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信仰的试炼。每一次我们经历这个试炼的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如何让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不是让上帝来成为我们的仆人。其实每一件痛苦的事情都是神来使用你到一个地步，让你可以对他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主啊，你掌管一切，我不掌管一切。所以这就是一个解释，也是一个安慰。这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最后我们需要透过约伯记看得更远一点，我们需要看见约伯所指向的那一位。是的，约伯所指向的那一位才会给我们带来更大更深的安慰。虽然透过约伯记我们知道约伯受苦，上帝借着约伯的受苦，撒旦的谎言被击败了，对不对？然后神对约伯说，约伯，你现在要为周围人代求。哎，你发现是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而不是他三个朋友为约伯祷告。按我们的想法是，正在经历痛苦的人不应该是别人为我们祷告吗？但是约伯却告诉我们说，是受苦的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当他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当他真正认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美好的旨意，要使用他去服侍上帝，去攻破撒旦的谎言，去服侍人的时候，约伯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此时正在痛苦生病当中，我要告诉你，上帝要使用你的疾病痛苦去服侍上帝，去 祝福这个世界，去为别人祷告，这样你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上帝建立约伯的方式。然而更重要的安慰是，有一位比约伯更痛苦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定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还记得约伯说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吗？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约伯并没有犯罪大恶极的罪让他经历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从一个更本质的角度来讲，你知道所有亚当的后代，约伯也是亚当的后代，所有亚当的后代并不会完全无辜。约伯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只有一位，我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因为他完全没有罪，却为我们的缘故受害。你还记得说约伯说神与我断绝了吗？不，在某个角度来讲，约伯并没有完全的与神断绝。其实有一个比约伯更无辜、更全心全意爱神的人，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全与神断绝了。是的，完全 无辜，完全与神断绝，这两件事情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正确的。他完全无辜，但他在十字架上完全与神断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知道约伯他耶稣基督的代求比约伯的代求更美，因为他是完全无辜的受难者，而唯有耶稣基督完全经历苦难的那一位，他完全的与神隔绝，就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提醒大家，我们也是彼此勉励，即使你我现在正处在疾病和痛苦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对你们说，其实你也不是完全的与神隔绝了，对不对？上帝，即使你现在正在疾病当中，上帝还赐了你我许多的恩典，对吧？有人照顾，有退烧药，有舒服的床，有人关心，有人带到。但你知道吗？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里没有止疼药。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布洛芬。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去照顾他。你所今天拥有的一切减轻痛苦的东西，他都完全没有，并且天父完全的弃绝了他，将一切愤怒的烈火倾倒在了他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借着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羞辱来服侍你我，好使你我脱离这样的痛苦。阿们。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没有比这更大的安慰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比不上我主耶稣经历的1%，而他替我们经历这么大的痛苦，是为的来服侍我们，为的来服侍我们。你知道当我们的家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尽心竭力的服侍，但是我们即使再尽心竭力的服侍，我们不能担当他的痛苦，对不对？我们不能替他发烧，不能替他疼痛，不能替他咳嗽，对不对？我要告诉你们的大好的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耶稣基督真正能替我们痛苦。是的，他替我们，我们的家人如何服侍我们都不能代替我们， 唯独我主耶稣基督，他以十字架来服侍我们，是来代替我们，使我们可以免受那个痛苦。我们的家人很爱我们，尽心尽力的照顾我们，但很难使我们免受那个痛苦，他也代替不了。但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免受那个痛苦，免受地狱般的痛苦，来代替我们。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必须跟对你说，约伯经历如此大的痛苦，你此时经历如此大的痛苦和难受，但神没有不管我们，没有不爱我们，没有不顾我们，他用十字架来看顾我们，用十字架来爱我们，用十字架来代替我们，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阿们。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完全与神隔绝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完全无辜，完全与神隔绝的那一位，在那一刻的时候，神没有来服侍他，反而降下烈怒，审判的怒火在他的身上，为的是借着那一刻神来服侍你我，神来服侍你我，所以神就没有去服侍他，神来拯救你我，所以神就弃绝了他，神要来接纳你我，所以神就击打了他。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一位中保即使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也依然没有丝毫的退缩，为的使我们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面临疾病和痛苦的时候最大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兄姊妹，今生我们无论遭遇什么，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配得上我们的苦难，我们每一个人都配得上我们的苦难，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神的恩典。我们配得上一切的苦难，但一切的苦难上帝没有让我们都经历，上帝只是让我们经历其中微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配不上神的恩典，上帝把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阿们。愿我们相信他，我们跟随他，我们认识他，我们经历他，我们不只是仅仅是风闻有神，并且我们亲眼看见神。神使约伯受苦，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苦难当中，但最终神使我们更像他，神使我们在他那里得着安慰、盼望和荣耀。感谢赞美主。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你借着十字架来爱我们，你借着自己的受死来爱我们，你借着自己的复活来爱我们，你借着整个宇宙看顾护理来爱我们。主啊，我们经历疾病、痛苦、软弱的时候，你依然爱我们，因为你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你是以十字架的方式来代替和担当。天父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凡事顺利，我们希望你保守我们无病无灾，一切都好。主啊，我们知道你也确实保守我们，即使你允许疾病和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也依然保守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今生的一切常常艰难，并且我们难以明白。主啊，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需要的不是明白，不是知道这一切的原因，让我们需要的是敬拜，是去仰望那一位十字架的救主，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经历安慰。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重视约伯的呼喊，你也重视我们的呼喊，因为你聆听我们的一切，你也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见那一位真正的无辜受难者，真正的中保，我主耶稣基督。让我当苦难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苦难一同带到那一位 耶稣基督的那里，因为他是我们一切的安慰和盼望，他是我们一切的答案。感谢赞美主，求主引领我们，使我们在疾病和痛苦当中更多的经历你的大能。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